永远捉住我们的手，与我们同行。所以说，一个人亲密上帝的人哦，是一个非常稳固的人，因为神会捉住他的手。圣经说你不要惧怕，像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不要惧怕，因为我就是你的上帝，你不要彷徨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圣经说我会用我的右手，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。今天弟兄姐妹，开始新的一年，我希望你能够亲近上帝，因为当你亲近他的时候，他就会亲近你。我们要学习这一点。在我们的人生里头，我们可能面临很多很多的苦难，所以耶稣说在这个世上我们面临苦难，但是耶稣说你要放心，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了，我能够给你平安。这个经文说到，你看一下这个经文在诗篇里头，在37:23-24说，义人的脚步怎样被耶和华定立，非常重要的字眼。你的脚步，你是一个义人，你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，那么你这个人，你的脚步是上帝已经定立了。英文说 order by the Lord， 把你定立，是他会引领你，他定你的脚步，他带领你的脚步。虽然我们可能是跑在一个非常窄的这个桥，但是我们要知道谁在我们身边。若是上帝在我们身边的时候，他会用他的手扶持我们，我们就不会跌倒。那这个经文说到他的第24说到他虽，就是他虽四脚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因为我们可能忽略了，我们可能会四脚啊，可是哎呀，他虽四脚，四脚也不至于全身什么这个覆倒，因为耶和华用他的手来扶持他。弟兄姐妹，你今天的生命哦，你要认识到上帝，要亲近他，他会亲近你。在这新的一年，你就要做这个决定。上帝啊，我要亲近你，我要来到你面前，我要在你面前来敬拜你。上帝，我要来到你的面前去爱你，然后在你身边里头祷告祈求，在你那儿我要敬拜你，然后我要认识你更多，认识你的话语。诗篇23:4说到，虽然我们行过，是吗？行过什么？死荫的幽谷，怎样？我也不怕遭害，为什么？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他的杖他的竿安慰我，很重要的字眼啊，安慰我呀。当你在这个困难的时期，惧怕的时期，哦哟，嘣嘣嘣嘣嘣嘣嘣，要不知道什么了，要怎样做，那么你就又怎样，神会安慰你，神会安慰你，直到你心里头得着新的力量。哎呀，神与我同在，他在哪安慰我，我得着力量。这个字眼说到，虽然我行过，很重要的字眼哦， 我不是停留在那儿哦，我行过罢了哦，我经过罢了哦，我不是停在那边，死因又故我停到那边就死咯，整个生命就停在那边，不是。但是我们是经过，你知道吗？生命里头我们会经过，对不对？谁有没有经过东西的，有吗？有的，每一个都有经过。经过死因又故，是经过这个困难，经过那个等等，这些不是要毁灭我们，是要让我们主，让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安慰，上帝的鼓励，上帝的真实，就是讲地点亲近神非常非常重要。好了，我要 move on 了。那你看这个字眼很重要，你看这个是整个关于以诺的，这个很清楚，我把它放得很清楚。你看以诺65岁就与神同行300年，你看到吗？300年哦，神就把他接去，他就活了365岁。他就在下面的时候，他就生了65岁，生了谁？马祖沙拉。那么生了马祖沙拉的时候，马祖沙拉活了969岁，就是在以诺那个时代。那么我所要强调的就是这个以诺得着神的启示。当他生了马祖撒拉的时候，那么在65岁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神给他一个启示。为什么我这样讲呢？因为他生了马祖撒拉，那以前的人他们安名啊，就是那么给名字给孩子的时候，他们不会说是阿狗阿猫阿鸡啊那种什么什么，他给他的名字马祖沙拉是一个很特别的名字。这个马祖沙拉的名字，这个意思是什么？洪水死后死后洪水就到，当马祖沙拉死了的时候，洪水就会到。但是洪水真正的到，就是在挪亚的时代。意思说，就是说，这个，当他生马祖沙拉的时候，上帝给他一个启示，审判会到，洪水会到，审判在整个世界上。所以说你看马祖沙拉这个名字是很特别。那么当这个以诺得着这个启示的时候，他就真的居位神，然后与神同行300年。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？因为一个人与神同行的人神会启示给他，神会向他说话，神会让他知道神的事情，神会通过圣灵来感动他，让他知道，哎，这个事情会发生。就是好像以诺那个时代，你知道吗？洪水会来审判这个世界，他就在带着一个敬畏的心与神同行300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坐在耶稣的面前来听他的话语，他会启示给我们，他会让我们知道。OK， 我没有时间了，因为我有很多东西。第二个特别的地方，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是一个相信神的人，意思说他对上帝有信心的人。今年新的一年，我希望我们在我们当中，你的信心会成长，你会屈膝的相信上帝。你看这个经文在希伯来书11章5节说到，以诺因着信，你看这个字眼，以诺因着信，他信上帝，他对上帝有信心。以诺因着信被神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。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经得着上帝许愿他的名证。弟兄姐妹，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是一个信上帝的人呢、啊，其实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。Yeah. 你不信上帝，你不会跟他跑的，对不对？呀、yeah. ，因为你信上帝，所以说你会跟他跑，跟他同步。今天晚上哦，就是在这个时刻开始哦。无论你面临什么样的问题，无论你处在什么的处境也好，好不好？让我们对主有信心，继续的相信他。虽然是很困难、很困难、很艰难的好，但是我们要学习仍然的依靠、信靠上帝，能够成就美事，好不好？我们真的要学习，让我们的信心增长呀！ Yeah. 让我们不要看到环境，让我们不要只看见问题，让我们能够看见上帝在我们的周围、我们的环境、我们的处境里头，他是在哪儿掌管一切。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一个相信上帝的人，他是有表达的。你说你信上帝，你有没有表达出来？你有没有显现出来呢？一个真正对上帝、相信上帝、信靠上帝的人，他是有表现的。没有表现是一个死的信心呀。Yeah. 很多人说：“哎，我信耶稣啊，我信他，我相信他，但又没有接受他、哦。我信他。”但是你看他的生命中没有改变，这个是真的相信上帝吗？不是，他相信了自己罢了。一个真正相信上帝的人，他会与神同跑同行的。比如说这位姐妹啦、啊、这在前面啦，这位姐妹她来到问我：“哎，牧师，我要请你吃饭，在我家吃饭，来，你跟你太太来。”所以我就向他说：“哎，好啊，我会到，我七点，我跟我太太会到，七点今天晚上会到。”他会怎样？你会怎样反应？你会怎样？我跟你说了啊，我会七点我们到，你邀请我们哦 ，OK， 我就来你家吃饭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吗？哦，你相信哦，他相信我会到，对不对？若是他相信我会到，他说要我的家，我去他家吃饭，那么他会怎样做？他会怎样做？啊？准备哦，他会炒菜，对不对哦？他会准备菜，对不对？哦，可能做到哇，很美的菜哦，对不对哦？对哦。如果说他相信我会到。他相信我会到了啊，但是什么都不足，他真的相信我会到吗？哎呀，我都不知道牧师会来嘛，我都不信他会来，他从来没有来我家的，哪里会来？我不要主了。一个真正相信上帝哦，他会有行动的。若是他相信我会到他家，他就会开始去巴萨买菜啦，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啦，又煮啦等等这些，等牧师来，对不对？啊，等牧师来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说，一个相信上帝的人呢，他有表现出来的，他会等上帝。哦，上帝，你就是在我身边，我在哪儿等你？你说你会来，你说你应许会答应我，我就在这儿等你。有行动的，那等就是他行动，那么炒菜准备就是他的行动。在以诺他的行动是什么？就是与神同行，就是这样。你看一下，你看过这个故事吗？这个故事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，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这个故事了。 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有听过这个故事，我们提出来我们再看一看一下。意思说信心是有行动的，一个相信上帝的人他是有表现出来说他真正的相信的。你说你信耶稣，你说你信神，你知道什么叫信仰吗？我们有一个说、哦、我的信仰是基督教，对不对？我们信仰是基督教。一个相信神的人、哦、相信神的人、哦、他就会仰望上帝、yeah. 他相信神他就会仰望上帝。说一下叫做信仰，信了他而仰望他。这个故事说到这个，在这个马戏团啊，有一个节目叫做就是要跑这个叫什么，这个啊钢线啊，跑钢线的。那么以前不是现在很发达了，现在说他们很会跑了。现在以前这个很多很多时代的时候，这个人就是在马戏团啊跑这钢线的时候，那么他就从这边就跑过去那边，然后就从那边就跑过回来。那么第一次开始他跑的时候，从这边跑过去那边，从那边就跑飞过来。哇，全部当场的这个观众看到这个人哦能够完成这个项目，那么每一个人都拍掌，哦，这 Mr. 你真的棒哦，你真的能够做到，哇，非常非常好，哇，真的你很棒。那么这个表演者就开始在看观众哦，你知道吗？下一次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我会背一包米。背着苞米从这边，然后就跑过那边，又从那边跑回来。那么他就问观众我，你相信我能够做到吗？他用了这个字眼相信。全部的会众说，哎 Mr. 刚才我看到你可以这样做，我们相信你，又用这个字眼哦。全部会众说，我相信你能够做到 Mr. 好了，这个 Mr. 就开始跑了，他背着这个米就啵啵啵啵啵啵去到那边，然后就啵啵啵啵又回到这边，然后哇，整个会众说，哇 Mr. 你真的很棒，给你一个赞。第三次，那么这个表演者就再一次的问观众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最后一次我要做的就是我要从那边去到那边，从那边又回来，我现在要抱着一个人去那边，然后抱那个人回到那边。他同样的问这个字眼，你相信我可以做到吗？整个会众啊，现在不要看他，全部看地上，不敢。哎，那个表演者说，哎，你不是全部相信我能够做吗？他说，你在我们当中哪一个能够愿意来上来的当中，谁愿意让我背的？他说，哇，全部都不敢看他，我全部都看地上罢了。哎呦，你叫弟弟啦，不叫我就得了。哎呀，你叫我就惨了，整个跌坐不知怎样呢。那个表演者说，哎，你刚才不是说你相信我可以做到吗？你相信我可以做到，你为什么不上来？来上来。每一个都不敢上来，你知道吗？信心是有表现的，表达出来的。你说你信上帝，但是你要表现出来你真正的信上帝。你真正的信上帝是一个活的上帝，能够帮助你的上帝的人，那个信心，那个信仰才是真实。若是你只相信，口头说相信，但是心里都不信，没有表现出来，你的信仰，你的信心是麻痹的。是的， 那个故事还没有说完哦。过后不久，那么在哇那个圆圆的那个小小的地方，就有一个男孩子跑出来哦。那个男孩子就从那边外面跑出来，就爬上去那个东西，然后就让这个人抱。这个人就把他抱，从这边就抱去那边，然后从那边又抱回来。突然间就全场说：“哦 ，Mr， 你真的够力了，你真的很好哦，哇，真的很好。”节目过后了，完了了，会中就开始去找这个男孩子，十多岁的男孩子。要去问一问他，要去找他出来。那么他找到这个人出来的时候，这个男孩子十七八岁找他出来的时候，喂，哇，你这样大胆啊，你不怕谁啊，你这样大胆啊。那么这个男孩子就向全部人说，你知道这个人背我的是谁吗？他是我的爸爸来的，他是我爸爸。他说我知道我爸爸不会任我下去的，我知道我的爸爸会抓紧我的，他不会放开我的，我相信他，所以说我走上去让他抱。今天晚上我们有没有这个男孩子的信心啊？有吗？你今天在2020年，你相信上帝要在你生命中做什么？你做了什么决定？你就要坚持持守，然后去相信上帝，你能够完成。我就相信你，我信靠你，我依靠你，我完全放在你手中。我让你的成就，我准备在哪儿等你来行出那个神迹，我就跟你同跑，我就跟你同步，你带领我哪儿我就去。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一个人与神同行的人，是一个第一亲近上帝的人，第二是一个能够真正相信上帝的人，好不好？我们开始看一下，我没有时间谈这个了啊！好了，第三，追求神的人，追求神的人。那这个字哦，这个经文啊、这个经文是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五节。刚才我们看的是第五节罢了，好，现在我们看第六节。那么第六节就是说到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着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，非常重要的字眼哦，到神来，到神面前来的人，到神面前，你要来到面前，你要来到神面前，你相信上帝，你就要来到他面前。这说到是什么？你要得着神的喜悦，你就要来到神面前。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。你来到上帝面前，你要信有神。你不信上帝，你不会来到他面前。所以说一个追求上帝的人，他相信上帝，他来到上帝面前， All right， 好不好？那么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有神，还有一个且信他，什么字？非常重要的字眼，赏赐那寻求追求跟随渴慕他的人。看清这个字眼哦，圣经里都说得很清楚了。你相信上帝，你来到他面前，你相信他，他就会赏赐你。所以说每一次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要相信他一定会赏赐我们。 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很吝啬的上帝，他愿意赏赐给那些真正相信他的人，除非你不信了呀，你相信他，他会赏赐你，但是你要追求他，你要渴慕他，你要跟随他。那么在你还没有信主之前，你追求什么？你的生命，你的人生观，你追求的什么？在你还没有信主之前啊，世界哦，对不对哦？啊，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有些我们追求是不错的，不是错的。好像你要你追求学业，你以为你要去哦，也可以吗？甚至你找钱赚钱也是没有错吗？对不对？有错吗？你不要赚钱的有吗？有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不叫赚钱的有吗？没有吗？哦，每一个人会赚钱做工，这个是很正常呀。但是重点是在于一个人所追求是否追求神仙。所以圣经说，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。呀，你追求什么？你追求神的国，神，你追求上帝，那么上帝就会让这一切的东西都什么？减啊，减还是加？加，听清楚这个字眼哦，加给你，不是减哦。加给你，感谢主哦，不是减了，减就惨了，薄了。所以说，在这个重要的时刻，我们要认识这一点。第一，说到我们亲近上帝，这一年我们要相信上帝，这一年我们要追求上帝，我们渴慕他，仰望他，我们追求他，我们跟着他跑。好像圣经里头所说的这个大卫。大卫是一个怎样的人？大卫是怎样的人？圣经说大卫 是一个真正能够会敬拜上帝的人，对不对？哦，他很喜欢敬拜上帝，他就拿那个乐啊什么的，就是在哪就再来到上帝面前那敬拜上帝的。那么上帝就描述大卫是一个什么的人？英文就说 David is a manAfter my own heart， 中文就是说，他是一个合乎我心意的人。Yeah. 意思说，大卫是一个追求上帝的人，他合乎我心意的人。我叫他做什么，他会做什么。今天晚上，你合乎神的心意吗？你合乎神的心意吗？我希望今天晚上，在这一年里头学习追求上帝，让你能够合乎上帝的心意，好不好？好像拿俄米这个人，你知道拿俄米是什么谁吗？ 不知道了，小小不知道。你知道拿俄米是谁吗？英文说拿俄米，你知道是谁吗？你知道，这个叫做路德吗？路德吗？路德跟拿俄米，你知道吗？路德说：“哎，你去到拿他的这个叫做这个是他的那个马德罗是什么？马德罗中文叫什么？啊，家婆，他就向他家婆说：你去到哪里，我就跟到你哪里；你住哪里，我就住哪里；你死在哪里，我都去到哪里。”你的家就是我的家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埋葬在哪里，我就再次在那里。哇，这个是路德哦，哇，很厉害哦。我们要跟上帝说，上帝啊，你带领我去到哪儿，我就追到哪儿。哦，呀，这样的心态，追求上帝。那么当我们追求上帝的时候，我们要认清楚，就是说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，然后我们要学习仰望上帝，我们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我们要先求神的国，神的义。所以在这个圣经里头，我们就知道说，我们放弃一切的重担。你真的你要跟随上帝，你要放弃很多。 多东西，放弃世界上的缠绕，放弃一切的忧虑，全部等等把它放弃，然后专心的去追求上帝。好了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，这个第四啊，谦卑于上帝，我不分享了，好不好？我就开始跑了啊。最后一点，忠心于上帝。第一点我们说到要亲近上帝啊，第二点我们说到要相信上帝，第三点我们说到要追求上帝，第四点我们要谦卑于上帝，我们又分享到，那么第五呢，我们要忠心于上帝。他跟上帝同行300年，哇，很长的日子，一路都与神同行，没有断的哦，继续的跑，一步一步的跑。那么神对他那么的喜悦，就把他接去了，永远不在这个世上。那么三个原则，一个忠心于上帝同神行跑的人呢，就是说不看环境，不随着世界，不走自己的路。这三点我也没有时间分享，那么我要让你知道，我们不可以看环境，在我们忠心于上帝的时候，我们要看我们周围，不要，我们不要随着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是败坏的，这个世界是没有前途，这个世界不能够把我们能够亲近上帝，所以说我们不要跟随上帝，跟随世界。第三，我们不要走自己的路，不要好像Jonah 就是约拿，他就是要跑自己的路，不要，我们要专心的去跑上帝的路。今天晚上，忠心于上帝。Yeah, 在你整个的生命里头，都要忠心于上帝。那么有一故事我要分享就结束了，这个故事。说到就是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约翰 ,John。John 这个人呢，他整个生命他只会见物质。建屋子是吧？建屋子哦。那么他跟一个老板打工了，他跟那老板建屋子的。那么以前很久的时候啊，你建屋子不是让整个大曼的哦，不是整个大曼，现在是整个大曼哦。以前不是这样哦，以前你建了一间屋子，完了了，又再建了一间房子，又屋子完了了，又再建了一个屋子。那么那个砖就是跟他的老板打工打到很久很久，忠心的打工打到很久了。那么有一天，他砖就跟他的老板说：“老板，我要真的要退休了。”说：“我跟你打了那么久了，我都累了，我要退休了。”那么他的老板就很伤心了：“哎呀，你要真的退休都没有办法了，你跟我做了这么久，你要退休也没有办法了。”那么他的老板就向他说：“砖说砖。”你可以吗？在你还没有退休之前呢，你可以不可以跟我建最后一间屋子？那么John说：“好啦，我反正我建了那么多间，再建多一间都没有问题啦，对不对？”但是这个John哦，他的心已经不在那里了咯。他要退休了咯，他要在家里头了咯，跟他的孙子孙女在一起了咯，等等，想想父母咯，但是老板见到叫到没有办法 ，OK 啦，我就是见最后一见，但是他的心不在，他怎样，他就随随便便的，马马虎虎的，轻轻猜猜的，偷工。捡料的来去建那个屋子。好了，建完了了，就跟他的老板说：“老板，你知道吗？你叫我建这个屋子，我建完了。”那老板说：“哦，真的，真快，真快！来，我要去看那个屋子。”那么他们一起去看喽，去看到那个屋子去。那么这个老板就看这个屋子喽，就看到墙壁哦。哎，看哦，他就看地上，哎呀，又看上面了， 哦，没有钉到完的，哎呀，怎么没有钉到？好好来的，就看看看看看，就看到全部看完了咯。他的老板就从他的那个口袋啊，不是口袋，裤袋就拿到一个锁匙，你说 John， 这个屋子是你的，我给你。你跟我建了那么多屋子，我这个我送给你。比如你是说砖呐、啊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啊，后悔哦。还有嘞？还有什么？后悔。比如说，你知道这个屋子是你的，是你的，那老板会给你的，你会怎样建？啊？哇，你那时候是特别的哦 plaster ceiling 啊，油漆移到几层了，三四层了，那么地上又打到好好来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屋子是你的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，我要强调的今天晚上哦，就是说你知道吗，我们每一个人哦，每一个人在我们当中都是在建立自己的屋子呀、yeah ，每一个人，你信了主，你都正在建立你自己的屋子。你今天晚上怎样建到你的屋子？偷工减料，随随便便、马马虎虎，是吗？有一天哦，上帝会在哪儿看你这个屋子？你见到怎样，你有没有忠心的建立那个屋子，你有没有做到最好，或者你马马虎虎，你有没有真正的用心去做？你知道吗，在整一个所要说的哦，就是说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生命哦，我们建我们的屋子哦，就是在我们整个生命里头，我们都要忠心于主的，在你教会要忠心遗嘱，在你侍奉上你要忠心遗嘱，在你家庭要忠心遗嘱，在你的丈夫妻子你要忠心于丈夫妻子等等，这一切今年开始希望我们能够忠心于上帝，好不好？保罗在他还没有回天家的时候，保罗一个使徒，他受了那么多的苦难呀，他被人鞭，被人打，被人钉，在海里面孤孤单单，危危险险，在他真正没有，真正还要差不多要回到天家的时候呀，他说了这句话，他说那美好的仗怎样？我已经打过了。打仗容易吗？啊，谁有打过仗啊？啊，保罗说：“那美好的仗不是不好的，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跑完了。啊”还有呢？怎样说？啊，还有没有？还有什么？那跑的路。我已经跑进了，跑进了，我做完了，我忠心的遗嘱做完了，我没有亏欠上帝，我就是做完了，那么我要守得到，我已经守住了，意思说我的信仰，我所相信上帝，我守住那信仰，我守住基督教的信仰，我已经守尽了，我没有放弃，我没有辜负上帝，我就是忠心的跑。现在在上面天上，那公义的冠冕等着我去拿取的，不单只属于保罗，属于每一个人相信上帝的人。今天晚上呀，忠心遗嘱， 好不好？我们重复一下，第一特别的地方，亲近上帝；第二，相信上帝；第三，追求上帝；第四，我没讲到，但是第五，还有吗？最后了，第五，忠心于上帝。希望就是这一年的开始，能够做到这四五点我所分享的，好不好？我们站立起来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哈利路亚，我真的想为你们祷告，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，但是你有真的有需要有需求的等等这一切，我希望你能够上前来，然后我为你祷告，然后我们能够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。哈利路亚，无论你的生命是如何，无论在这新的一年你如何开始，但是在你所一切的计划你的决定方面，我希望你能够亲近上帝，相信上帝，跟随上帝，忠心于上帝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谦卑于上帝，你将会成功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感谢你主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你祝福他们在这新的一年，你的同在跟随着他们，让他们在这新一年能够有新的突破，新的认识，有新的脚步，有新的带领，有新的突破，有新的感动，让他们能够得着。主啊，你会赏赐他们，当他们跟随你的时候，你祝福他们，愿意你与他们同在。感谢赞美，奉你的名字。这么当中你有需要的，你可以上来，然后我们一起的为你祷告，好不好？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